嚟到骚动音乐啦。 喂，不知不觉咧，我想讲咧，真系一个好大嘅感受，就系我成功斋戒咗一个星期啦，已经。 哇，系啊， 系啊，系啊。 你唔同我讲嘅，我唔知道都。 你唔知咩？因为你都唔会同我食 lunch 嘅。 哦，咁系。 系咯， 我以为你会。 咁我唔费事。 我以为我哋系朋友嘛，以为你会突然间同我分享。哎，我而家斋戒紧啦，咁样。 全部同我食 lunch 嘅人都知道啊。 哦， 系你唔知啫嘛。 冇计。 唔系唔系，咁就真唔关事嘅。 你个 lunch 嘅时间仲早过我起身嘅时间。 我个 lunch 太早，我个 lunch 系你嘅早餐啊，因为对 唔。唔系，我未起身啊，你食 lunch 嗰阵仲要。 咁所以我都。几深刻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因为其实小弟本身自问啦，都是一个食肉兽来的。咁但係點解會齋戒，就係因為一啲同信仰有少少關係啦，咁講啦。咁所以就最近呢個星期開始咗諗住齋戒，大概個零月左右嘅時間咁樣。咁啊其實曾經呢，我為咗減肥呢，我都試過食电唔戒淀粉，就唔系斋戒，即系唔食饭啦，唔食面啦，唔食面包啦，净系食肉同菜啦。咁我嗰一下即系为咗减肥，我觉得都还好嘅，比较麻烦系纯粹你出去嗌嘢食系好少有得酒饭咁解嘅啫。 系 咁，但系你同佢讲，你最多自己食少啲咯。咁但系你有肉同菜食，其实都几满足嘅，即系唔会太大地影响你食嘢嗰个习惯嘅。咁到呢个星期啦，斋戒咧就嗰个影响会开始比较大，因为你食 lunch 你要好谂清楚边度食嘢系可以完全系走到肉啦。因为你求其食啲嘢都好似会有肉咁样噶嘛，即系第一好简单，就系你去食汉堡包咁样，好似都冇乜汉堡包系全素嘅。 冇，你一定要走肉噶啦，即系我一啲中学同学，佢以前识佢已经系食斋嘅，咁冇我哋去快餐店。食包嗰啲咁，佢 掹走中間 塊肉，係啊，佢真係豬油蛋漢堡就豬柳咁樣。係 啊，但係我覺得好，因為好似好浪費咁啊！即係如果我嗌咗個豬柳蛋漢堡咁，然後嗱蛋我冇解，蛋我都照食嘅。而家我唔係去到咁 全素 嗰只咁全素嘅。咁但係我例如豬柳蛋漢堡咁，我掹走塊豬柳咁。即係除非有朋友肯幫你食啦，如果唔係嘅話，又好似好浪費唔食咁樣。咁你又冇理由真係咁戇居，好似嗰啲網上嗰啲笑話咁行埋去同人講話，我要塊豬柳蛋漢堡走豬柳噶嘛？ 唔係真係會㗎， 真係會嘅咩？ 中國同學咪咯，以前同佢食親，佢都只能夠依個咯。 咁點咧？點計咧？ 咩 都係計你原價，係 啦，照原價㗎啦。咁但係因為佢食唔到嘛。咁同埋，就算你话掹出嚟，跟住俾朋友都好，但係因为始终佢接触咗个包其他地方嘛，咁所以佢就会就全部都係咁样㗎啦。 但係我就呢排因为即係我真係一个斋戒新手啦，我能够諗到嘅呢都係即係我冇好似你朋友咁聪明地用呢啲招数我就能够諗到即係食一啲烏冬啊，即係去烏冬铺嗌个真係嗰啲可能啲腐皮烏冬或者淨烏冬啊，或者係食嗰啲乾燒伊麵，真係完全乜肉都冇啊！或者甚至乎係食沙律啦，我終於都食沙律，我好憎食沙律嘅，尤其晏晝，因為我係好唔中意食啲凍冰冰嘅嘢。 你中意食拉麵嘅啫嘛？ 係啦，嗱， 所以你好難㗎。 慘啊！拉麵又係嘅，拉麵係冇得冇肉㗎嘛，幾好有拉麵係全素㗎，即係食全素嘅拉麵，我對其他人 海苔。海苔拉面咯， 好咁啦， 唔系又其实咁讲嘅拉面咧，佢嗰几块肉，我成日都觉得有同冇咧，好多时 分 别唔大， 系 不过系个汤， 但系个汤底系啦，你讲出重点来，汤底你好难比嘛，即除非味噌或者酱油咁都还好咯， 都有啊， 唉唔得噶，我个人对拉面有要求，我唔可以咁样噶， 我食鸡白汤啊嗰啲咧， 唔得啦，鸡白汤 咪 话 唔得 啦咁所以变相。这个星期我觉得其实很难是难再要跟朋友出去吃饭、因为人家要就埋你那一下呢是很辛苦的。我试过有一日跟同事呢真的搵匀呢，我们要走到下去，即是你都知道我们广播到这个位置，我们最后要走到下去九龙城啊。跟住然後揾嗰啲粥店咧，先有嗰啲類似係冬菇炆伊麵咁嘅東西食咯。 但係樓下嗰間咧，咩咩咩 千 味閣咧， 哦， 佢唔系里边都好似有啲，定系佢哋只不过 嗰间有啲贵咯。 咁系嘅，系嘅。 唔系因为唔系问题系唔系佢好食噶，佢好食噶。但系问题系如果我用呢个价钱食斋，我会觉得有啲贵。因为其实我发现食斋系几，其实有时如果你食斋都几贵下，仲贵过你食正常餐。因为我试过咧食热狗店啦，外卖翻屋企啦。你轉我轉素腸咧，素腸係要$18加$18先可以轉素腸噶。 哦， 所以我覺得食素咧都係一個高消費活動嚟噶。即係如果我唔識食嘅話， 我突然之間咧，我醒起一單一個對話啦。 嚇， 記得我哋成班電台人咧，咁裏邊有人係食素嘅。 係。 咁嗰次咧， 我識嗰個啊。 有几个你都识噶啦，系啦，系啦，即 系 全部男人嚟嘅。早排我哋就去睇 show 之前咧，就去咗食车仔面。 系 一个好有趣嘅对话，真实嘅对话啦。大家咁熟，大家先会咁讲啦。咁咧就佢嗌咗，因为嗰间好好嘅，佢嗰间车仔面档咧系有咩素鱼蛋 哦，几好， 定系素牛丸咁 正。 咁然之后，当佢嚟到之后。咁我同事咧就拎住嗰嚿素鱼蛋啦，我当佢素鱼蛋先算啦，望住呢粒究竟系咪素鱼蛋咧？因为佢个闻落去个味咧又好似，跟住个 size 又好似有啲唔同咁啦。咁就好奇，咁啊唔知系唔系佢又惊食咗，或者惊对方即系整乱咗又好咩都好啦。跟住我哋就话，其实咧你食呢啲鱼蛋咧，个味越出啊，嗰啲色越假。 哦，系咁样嘅咩？原来即系越有嗰阵鱼味啊， 佢就好刻意要整嗰个出嚟啊。咁所以即系我自己咁讲啦，讲先咁讲啦。即系反而咧，如果你要食到一啲好靓嘅鱼蛋，因为你要有嗰阵味咧，其实唔容易噶。 系 你而家呢阵味咁人工咧，反而你容易啲揾啊。 你就相信可以相信佢应该真系素噶啦，咁样系嘛？ 即系等于啲人话，哦，你去某啲地方食嘢咧，你揾啲真嘅嘢食咧，系难过揾啲假嘅嘢食噶。所以基本上你去到嗰啲地方，你嗌一个普通嘅丸都好啦，其实可能已经系素嚟噶啦。 Okay. 因为佢里边嘅成分咧。未必真係用到真嘅，因為有啲講法都係噶嘛，即係呢個都市傳聞啦，話係牛丸都好啦，其實佢用肉都未必係 牛嚟㗎嘛， 嚟㗎啦嘛，咁你唔知啦，咁所以就有咁嘅討論，就究竟對於嗰啲嘢食嘅成分嘅真偽啦，係啦，邊啲地方嘅可信性高啲啦，邊啲低啲啦，就出現咗一個咁嘅對話，而最後咧呢個同事佢係冇食到嗰粒嘅。 咁都正常嘅，始終你都會 有 一個擔憂啊 嘛， 係啊，即係等於我咁樣，我呢排可能夜晚翻屋企，即係你喺街出邊食咧都少選擇，咁唯有翻屋企自己煮，好似比較容易啲啦。咁但係都會發現有一個困難就係，例如而家咪出咗好多嗰啲素肉嘅，即係嗰啲扮肉嘅素菜咁樣啦。咁然後即係你我只能夠選擇去買呢一啲素肉啦，我先可以。100% 確認佢係全素啊嘛，咁但係同時間就會發現原來煮夜晚飯嗰個消費又高咗好多咯，因為我冇辦法好似頭先你咁講，我駁佢，佢應該素嚟嘅咁樣，但係又好似好唔素咁樣，咁所以我只能夠去買呢啲全素肉啦，咁但係我個體驗係咧，其實雖然貴還貴。我覺得在我呢個齋戒的星期是值的、因為可能我真的太耐冇食肉的關係啦，我突然吸收了啲蛋白質入去咧，我覺得個人很充實啊。我本身個人很不慣，就是冇肉就少吸收蛋白質就少了很多啦。 有沒 有 澱粉那 些澱粉有的，我都有都有嘅。咁但係冇蛋白質，又好似個人唔知點解爭緊啲咁樣。咁但係即係因為可能好多素肉，可能佢入邊有大豆啊咁嗰啲成分，跟住個人就會突然覺得，醒翻少少啦，個能量翻嚟啦。咁然後我呢個月咧就開始 plan 緊點樣可以用一個月嘅時間全素。煮唔同嘅晚餐，好、有挑戰性我啦呢件事情。 有冇覺得突然之間有另外一個角度，對於自己食緊啲咩咧，會有要求或者執著咯？即係之前就係嗰、那個純粹係嗰個味道啫。係 啊 係 啊 係啦，而家係你開始會睇個成分 啊，會計啦。 係啊， 就點樣先可以令件事好似豐富啲啦咁樣樣？但係咧，我聽好多朋友講咧，其實可能佢哋齋戒翻，即係可能一頭半個月太短啦。但係反而可能有啲人可能係齋戒咗半年之後咧，佢哋係真係食唔翻肉嘅。 可能佢嗰個習慣嘅問題啦， 濃咗味啊， 係啦係啦，或者可能有啲人覺得哦，原來我食素菜 keep 住食咗半年，都根本過到生活嘅，咁我咪繼續食咯咁樣。咁但係我都仍然好佩服嗰啲日日食沙律嘅朋友仔，我真係做唔到。 我嗰段時間都幾年前啦，即係我對於戒口啊，或者控制飲食咧嘅經驗咧，即係人生出現過幾年，即係短時間。 我都睇得出feel 到feel 到。 係啦，但係嗰段時間好難忘嘅，因為好似啱啱咁講，好少認真咁樣去望住究竟我自己食緊啲乜嘢。好笑喎。 係， 真係會睇嗰個營養標籤， 係 買包 nuts。究竟佢熱量 幾多啊？ 到而家都 要計數噶嘛？ 要計數啊！係啊，究竟你望成個超市解有咁多種，有咩分別咧？除咗個名唔同，價錢唔同，原來熱量啊、鹽分啊、糖分啊都唔同。咁嗰陣時就係話要食啲零食嘅話咧，可以揀一啲冇唔知點樣焗過，定係落一啲調味嘅一啲almond 啊。 即係冇咁多鹽啊咁嗰啲。你係咪覺得自己嗰下好似做咗營養師咁啊？ 少少㗎，你因為你要睇住啊嘛。咁嗰段時間喺公司出出入展，又或者咩都食嘅時候咧，都覺得自己好健康嘅。 係，但我你嗰陣時係發生喺大概咩嘢月份先？你記唔記得？ 暑假好似 暑假都还好啊，我咧而家开始有一种忧虑啦，因为你都知啦，望一望个日历就嚟圣诞啦，跟住然后就系紧接住就系呢、這个新年啦，系咪？咁你会有好多 party 咯，咁样好多道会咯噃，点算好咧？ 系又、哦、 要同我，因为我都好好地咧。我同其中一個即係我哋喺正日，我約咗啲朋友去慶祝啦咁樣，咁然後佢哋都好好地知道我呢個月齋戒咧，佢哋特登幫我揀一啲道會係全即係有唔好話全素啦，有素菜嘅道會，咁我係安心少少，但係我唔知點解覺得個人好缺失啊！第一年聖誕冇得食，因為我每年咧我好衰啦嚇。我每年聖誕我都會走去鋸下扒啊，食下火雞 嘅。係會嘅， 但係今年真係冇啦。 有啲咩可以填補到啊？你食多啲 薯蓉咯，食多啲薯蓉咯，食多啲薯蓉啊， 菠菜腸通粉。 係啊，冇辦法啦，只能夠係咁樣樣。 嗌 pizza 咯，但係裏邊就唔用肉嗰啲咯，菠蘿嗰啲，即係你有時你嗰個儀式感睇到度噶嘛，都係你揾啲嘢代替下， 充填下咁樣個形狀似個味道似就 OK 嘅。 哦，你充填下，我諗緊你充填咩？ 充填乜嘢啊？ 充填充啲你咯， 人嚟㗎， 係啊，人嚟。你知头先讲先，你搞到而家入咗个脑充填啊嘛，咁就冇啦，你试下一个体验咯。 但系今个圣诞你总之就唔好约我啦，好嘛？我惊我受唔住啲诱惑啊！ 唔好唔开心啦，我而家借呢首歌请你饮杯嘢啊！ 好啊， 呢杯嘢都 OK 噶，你饮得嘅，充满住圣诞气氛。他们的 Boogie Playboss 有这首情迷热可可

波成啊，你都知道我不嬲认人都好渣噶啦，成日有好大懵，乜都唔记得。我真系好怕有一日咧，我连自己为咗啲咩嘢努力都唔记得。听我由冯允谦，生不逢时。 未害怕每天跟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至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真是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达成，难保。 叶巧林，难道我还未够难？最近睡觉都非常之焦虑，因为我好想记得啊，到底啱啱过咗身嗰只猫猫，以前瞓喺我隔篱，佢嘅触感系点嘅咧？佢嘅叫声系点咧？我系真系好惊会有一日唔记得。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

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碎合成河。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得口，落如童话，终于不再喊着说苦楚。这过程亦始终。 新闻之前有林奕康的解答， 都是升0.1%。主要是由于电力费用和新鲜蔬菜价格升幅扩大，以及资讯及通讯服务费用的跌幅收窄所致。期内按年升幅最多的是电力、燃气和水，上升了31.1%。其次是医理价格上升6.7%，交通费上升5.3%。政府发言人话，虽然能源相关项目的价格的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同埋个别主要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例如医理和交通价格升幅较为明显，但很多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仍然大致受控。由于进口价格显著上升，同经济持续复苏，通胀压力预料将会进一步增加，但由于本地的成本压力仍然有限，短期内基本通胀应该会大致维持受控。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雷伊已经在南海北部减弱为低压区，预期相关的残余云带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同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气温下降至12度以下。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Peter 首先跟你讲一些特别的路面报告，在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队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的管道之内，还有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重复一次，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的管道之内，还有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现在其实尖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多车的。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之前就曾经有坏车，刚刚拖走了一阵。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那带现在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是慢车的龙尾去到铜锣湾避风塘，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康宁道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另外观塘道转上去将军澳道的车龙就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埔公路因为近住火炭路有交通意外，所以大埔公路上水方向的交通非常之繁忙，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的管道之内，现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近住林士街那段车龙排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在九龙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上香道多车的龙尾去到何文田港铁站对开。

做乐将揸支枪去打仗。 你哋系听过呢首歌知噶嘛？ 知啊。 系啊， 我完全听到 Alison 嗰种耻笑。 听过。 两 个叔叔。咩年代啊？ 咩啊？你想笑咩啊？你想笑咩啊？你讲啊，可以照讲。 想笑你嘅年龄啊。 你都听过啊？你笑我咩啫？ 又啱我。 嗱，我哋将呢一卷咧，咁啊，可以你打开嚟望下。呢一卷咧，应该系我哋有史以嚟咧最多字嘅。成篇嘢咁样写落去，好似抄心经咁样啊！呢篇嘢 ，OK 喎， 系啦，因为我哋系谂咗，即系上两次都系送 Fiesta 嘛，今次我又谂啊，中文啦，不如试下。上次我哋记得录完访问之后，麦后都有讲，咁跟住我哋就 up 咯，即系做乐像可以做啲咩 咧？系啦， 跟住阿斌嗱呢句阿斌谂嘅，俾翻 credit 佢。 乜嘢啊？呢句你谂噶，你唔好咁样射落。 唔系你谂噶呢句， 你谂噶。 系咩？我谂 啊。系啊，嗱，我解释俾你听，点解系佢谂啊？因为咧，佢喺我哋通讯即系一路谂啦，跟住又唔系好谂到啦。佢通讯软件度掉咗一个 post 俾我，就系话咧呢一句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原来有两个版本嘅。咁然后咧就即系你听过边一个版本，就反映你系唔同地方出世嘅，即系唔同地区出世。 即系香港你系九龙出世咁样嘅。 咁然后佢话诶呢个 OK 食到落去做乐像啱音，咁不如用呢个啦。佢系咁样讲噶啦，有证有据噶。 OK， 对唔住啊，你听个版本系咪即系啱啱嗰句？ 系呢个。 因为有一个版本就系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打完仗翻嚟食碗辣椒酱。我哋头先我哋打唔赢啊嘛。 哦，我估我应该系大笨象，唔系我哋打你，我哋打赢咯。 哦，即系赢嘅，即系打完仗翻嚟食碗辣椒酱。哦，即系你哋两个都系听呢个版本嘅。 我哋打完仗系。 系 Iris 都系啊。 系啊。 哦，系啊，因为我哋即系你嗰个版本应该就系喺香港岛嗰边出世咯，系咪噶？或者细个喺嗰边住咯，系咪噶？ 唔系， 好嘢破咗啦，破咗佢。 系咯，因为咧呢个传闻啊，如果系听打完仗呢个版本咧，就系呢一个嘅港岛区长大嘅。咁但系如果打唔赢咧，就喺呢个九龙新界区长大嘅。咁呢一个都市传闻咧， 啱啱打破咗。 今日俾我哋终结咗啦， 好嘢 ，Mythbuster。 但我想知你细个嘅时候会唔会都有一啲即系成日听一啲儿歌咁，即系啱啱嗰首都 kind of 都嗰啲都要同。摇咁样嘅嘢啦， 系咯有啊， 大海蚊帐，大海蚊帐， 大家咪差唔多年纪，都系嗰啲。 哇，你为咗讲呢一句， 爸爸妈妈同你差唔多年纪， 系你系喎， 爸爸妈妈唱俾我哋听噶嘛， 我都系听爸爸妈妈唱。 好羞羞耻啊！ 即系屋企人会唱呢啲俾你听，学校有冇啊？但系以前记唔记得？ 学校有啊，幼稚园唱过呢首系，嗯。 Iris， 冇咗以前嘅记忆添。 我有转曲嘅呢首歌系， 即系会有呢啲。咁跟住去到可能儿歌嗰啲有冇听？即系去到即系可能啲卡通片主题曲咁样，你哋有冇？细个好唔好会跟住电视台啲？ 好似听过咩小纪念咯， 竟然、啊、你听小 竟然 系啊，呢、這个系。 佢用有聽過， 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唱 K， 媽咪幫我點小紀念咯， 係跟住就聽過啦。 但我唔記得點唱，你哋識唔識唱啊？ 唔係好冇， 好似唔係好年代 㗎，唔係好知呢一套係咩嚟㗎。 你走開啦！ 我一問下你個宣傳人員知唔知先？ 如果你哋熟啲嘅兒歌，又會係邊啲咧？ 數碼暴龍、 哆啦 A 夢， 係咯，哆啦 A 夢咯。 哦，你嗰個版本係咩版本嚟㗎？ 东那个爸爸，东那个爸爸， 哆啦 A 梦， 系啊系啊，我都系啊，我都系净系听过呢个版本咋。咁但系咧，我想讲就系咧，好多时候咧，人中意音乐咧，好多时候就系喺呢啲细细个嘅时候开始噶嘛，即系可能会俾一啲嘅儿歌听下听下，好似几好听，跟住唱，咁然后慢慢可能对音乐产生嘅一个兴趣。你哋嘅生命里面有冇边一首嘅儿歌或者啲童谣对你哋系嗰个影响都几深嘅咧？ 又或者可能如果真系唔系儿歌影响，系真系去到再后啲大个啲听，可能其他嘅歌啦，令到你开始觉得，咦，我中意音乐呢样嘢咁样咧。 其实如果你话我咧，就系、是、以前细细个屋企人咧都好中意听歌嘅，咁佢哋就会播啲歌出嚟啦，跟住我就会好似好手舞足动咁样跟住佢哋跳舞咯，跟住到真系睇 show 见到啲人演绎咧，就觉得好正，就中意做咯。 我反而同你有啲唔同，我係大咗，真係慢慢自己。因為你問翻我細細個，好似冇乜太多深刻記憶，反而係大咗睇一啲朋友帶我睇 show， 跟住先，原來有唔同類型嘅音樂喎，咁樣咯，我先開始接觸呢樣嘢多啲咯。 咁譬如话睇 show 嘅话，系记唔记得系睇边啲嘅即系音乐人系令到你觉得哇正、啊，令到你自己都想玩埋一份啦，即系从观众变成玩嘅人啦咁。 嗯，我谂最印象深刻系去一场音乐节，系我人生第一次去一个真系好大型音乐节啦。咁就有其中一队叫左右乐队啦，即系可能香港人未必太熟悉嘅咁，但系佢哋系玩一啲metal 嘢，但系咁就令到我嗰下觉得开启咗一个新嘅世界咯，咁样咁我就开始接触多咗一啲 metal 音乐咯，嗰阵开始中意呢样嘢咯，亦都系。 在之前的话就完全没有接触，定是玩一些可能比较传统的乐器这样的。 嗯，以前又没有特别玩什么乐器，反而是中学开始多了，就是身边的朋友影响介绍我听不同的歌啊，这样接触多了。 是。咁 Alison 咧，即系你话细细个就可能爹哋妈咪会有啦。咁嗰阵时候佢哋俾你听，或者佢哋听你有听到啦，嗰啲系咩歌为主先啊？ 哇，好癫喎！佢哋播嗰啲，佢哋咧嗰个年代咧好兴听 disco 噶嘛，即系啲爸爸都听迪士高咁样噶嘛，跟住就系播嗰啲 佢哋個年代嘅 remix 版嗰啲咯。但係如果你話咩影響到我咧，就係、是、我都同 Iris 一樣係睇咗一啲重型音樂嘅音樂節啦。咁我其中一對 band 可能叫滑雪 slip 咁樣啦。咁佢哋就爬到去嗰啲燈光嗰啲架度，掛燈嗰啲架度。咁我覺得哇，點解可以咁癲嘅啲 focal？ 跟住我就覺得，如果有一日都可以玩到咁癲，都幾正喎，係咯。 係即係俾個現場嗰個 energy 吸引到。咁、但係有冇話其實嗰陣時可能朋友邀請你去睇呢一啲譬如 metal 嘅 show 啦，去之前其實係認唔認知，即係抱住一個點樣嘅心態去初接觸咁樣噶？ 我諗係，如果我自己咧係一個幾新鮮嘅，因為以前可能咧學校會叫你去睇啲音樂會，咁但係嗰啲係一啲演奏廳坐定定嗱啦啦啦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就嗰陣就因為細細個好貪玩啊嘛，咁就覺得。去一啲室外睇 show 嘅地方，已經覺得好新鮮啦。加上係我第一次接觸嗰隊左右樂隊咧，佢其中一 part 咧係叫啲觀眾去 mosh pit 嘅。咁嗰下我覺得哇正啊，可以打交咁樣，即係嗰下係令到我覺得，咦原來可以咁樣玩嘅喎，咁樣幾得意咯。 係即係反而冇驚嘅成分，即係哇做咩事啊？做咩突然之間啲人再嚟再，即係反而係冇呢種嘢。 反而係貪新鮮，想 join 埋一齊 做， 係咯。 嗯，所以 Edison 咧，咁喺 都系一样咯，即系见到佢哋好似着迷着魔咁样，就都想玩埋一份咯。 但去到而家咧，即系见到 Fiesta， 其实即系除咗做自己嘅音乐之外，即系最近都好活跃去做好多唔同嘅 cover 作品，即系其实嗰个范围都其实几广嘅。好多时候你哋会系点样去决定啊？我哋嚟紧做一首点样嘅 cover 作品，拣啲咩题材或者点样去改编佢哋？因为我见都真系唔同类型嘅作品，你哋都改编过嘅。 其实我哋咧本身就系、是可能。有陣時係啊，呢首歌好多人玩，好多人聽去 cover 啦。但有陣時我哋都好欣賞佢嘅創作概念啦，係咯，兩樣都有，或者係譬如有陣時你最近流行緊嘅一啲戲啊，或者 side track 啊，我哋而家都會轉研下睇下會唔會玩咯。但係主要其實係因為我哋想學習廣東話歌點樣去編寫，所以就揀咗廣東話歌嚟 cover 咯。 你話戲嘅意思即係電影裏面啲配樂， 係啊，啲 side track 咁樣咯。 咁但嗰啲係可能都係有人唱定，甚至乎會挑戰一下一啲即使冇人唱。 我哋就係將可能佢係一個純音樂，可能係就木吉他嘅，跟住轉做電吉他版咁樣咯。 係咯，或者加少少搖滾啲嘅 metal 啲嘅元素落去，睇下會唔會有啲新嘅衝擊咁樣。 係， 但喺呢個過程入面會唔會有時覺得啊，可能原本佢木吉他咁諗住可能改電吉他，睇 work 唔 work？ 會唔會有啲情況都真係會覺得喂，原來真係唔 work 㗎？ 唔係 咁容易嘅喎， 都有試過。有一次係想整個木桶笛板啦，但係發覺原來係木桶笛真係唔係好難做嘅，咁就放棄咗咁樣咯。 係咩歌諗住整木桶笛板嗰次？ 但係魷魚遊戲。 哦， 一二三木頭人。 係。咁有冇發現有一啲嘅類型嘅歌，或者可能有啲歌某一啲嘅特質，你哋發現原來呢有混合呢啲元素或者特質嘅歌，要去改編擺你哋自己 style 落去，未必係咁容易嘅咧。會唔會有一啲咁樣嘅歌，可能諗過，但係又唔 work 喎？即係除咗頭先魷魚遊戲嗰個之外， 有喎、我啱啱醒起就係有啲歌手嘅歌，可能女歌手啦都好正嘅，我覺得。但係因為佢寫嘅歌詞就比較少女一啲啦，咁如果我哋真係想著護翻自己可能 metal 啲嘅風格，就會令到件事唔鹹唔淡，跟住就結果放棄咗咯。即係可能啲歌詞上面，我哋會揀邊啲歌會 cover 咯。 所以就考慮埋即係個歌詞啱啱個曲風， 係啦個音樂。 因為始終都係希望即係、你哋改編出嚟有翻你哋嗰個質地炸啲嘅咁樣。 係啦。 Thank you.

rest fr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做樂匠揸支槍去打仗，打唔贏翻嚟食碗辣椒醬。 嚟到 Fiesta 新嘅派台作品仍以標籤啦， 耶！ 咁啊，一開始我哋兩個都會估關於呢一首歌嘅嘢，然後你哋再揭曉啱唔啱嘅。 嗯，咁啊，我估先好嘛，因為我估嗰樣嘢咧係同仍以標籤呢首歌最初嘅詞嗰部分嘅形成，我覺得有關係嘅，就係因為份詞係你哋，我諗係你哋隊員一齊去冚出嚟，到底仍以標籤應該擺一啲乜嘢 wordings 落去，一啲乜嘢標籤喺入邊。咁我估啊嚇，當初写呢份词嘅时候，其实你哋几位成员系一齐埋台坐低倾，不如咁啦，我哋每人对大家嘅一啲印象，大家抛一啲嘅标签出嚟，我哋睇下有冇喺呢啲标签入边放入只歌嗰度，因为嗰个感受会系最真真切切。咁我就估呢一样嘢啦。 哦，即系先互相标签， 系啦，互相伤害一转先。系啦。 咁、啊、我想估嘅咧就系、是、都系喺今次呢首歌里边，因为其中有一句我发现都出现次数多，即系打扮标志，身躯细小，系、 嗯、 啦。咁就叫啲人唔好即别变界定为可爱，或者别界定为可爱。咁、嗯、我觉得好得意就系因为呢一句佢除咗可能两个 cross 要出现之外，其实佢去到后面 bridge 啊或者最尾嘅时候，佢都有出现。虽然歌词可能一两个字唔同，但其实嗰个演绎前面唔系净系得个愤怒咯，佢好似有一种叹气或者即系一种慨叹咁样。所以我觉得啊，会唔会就系喺演绎呢一首歌嘅时候，其中呢一句都系一个可能特别 ，Alison 你系要去哦，我要谂下究竟我呢一句个语气系点样样咧？即系唔系纯粹净系好愤怒咁简单咯？系，我估系有出现过一个咁嘅 process 嘅，系啦。咁交俾你揭曉啦，兩 好有深度啊，兩位都係， 係、yeah, 啊，係咪睇唔出咧？以為得高度，原來仲有深度， 你又傷害我啦， 梗係啦， 高度呢啲標籤咧就唔好成日攞出嚟講，你知唔知啊？我哋講嘅係深度啊，度 真係啊，播成啊， 係咪有啲好聽啊？我哋嗰啲 咁精彩啊，但係 Alison 或者 Iris 都可以講一講，即係、你哋你睇下你想解咗邊一條先啦、 啊，我講先咯， 嗯， 咁啱啱播成。講嗰個咧，其實就係因為我都經歷過初初加入樂隊嘅時候啦，我身邊會有啲朋友或者同事啊，都會好奇話啊，你 Alison 你嘅外表打扮唔似會同呢班女仔去做朋友嘅喎，因為其實 Fiesta 六個女仔啦，六個性格，六個打扮啦，大家好多我哋六個都圍埋一齊講過話，我哋其實係唔同人嚟嘅，我哋真係唔會喺一個平衡線度走。如果我哋唔係玩音樂嘅話，所以其實我哋都感恩嘅就係音樂令到我哋認識咗大家，同埋認識唔同人嘅唔一樣。但係我哋本身個內心其實大家真係要認識咗先知道個人係點咯。咁、 嗯、 就我嘆息嘅位就係點解所有人都會第一時間就會話啊，點解你會同嗰啲人、嗰啲人、嗰啲咁樣咁樣？其實嗰啲人係咩意思呢？咁我就其實慨嘆緊呢樣嘢，我就希望大家唔好就係會因為第一印象或者人哋嘅打扮、衣著而去審視一個人，而係真要入去了解咗個人先咯。嗯、 所以就唔止淨係即係憤怒講個現象，甚至乎覺得有啲可惜。 可惜咯， 甚至乎最尾嗰句係有少少係咪還擊啫？叫佢唔好咁樣計， 嗰啲、感覺咯。 咁會唔會就真係呢一幾句嘅時候，可能喺喺準備錄音之前啦，都要諗下，我、哦、究竟用一個點樣嘅語氣去唱啊？咁、樣。 其實今次咧，錄音方面咧，我哋個監唱咧就多咗阿 Max 啦。咁阿 Max 咧就都幫俾咗好多意見嘅，即係譬如可愛方面啊，大家諗嘅可愛係點唱？你可能就係啲好可愛、好 Q 嘅聲啦。但係我哋嘅可愛唔係咯，我哋嘅可愛要俾另外一啲嘅感受嚟嘅。我哋係要個好一個好直嘅，我好正直去面對呢樣嘢。即係我要俾一個唔同可愛嘅人，可以話俾人聽，就唔一定你可愛嘅意思就係 嬌嬌滴滴 嬌嬌滴滴咯。 其实加咗即系监唱喺今次睇呢个作品嗰度，有冇发现即系唔系净系嗰几句咁紧，可能即系成首歌令到你去准备去录音或者去谂点样去唱嘅时候，咦多咗一啲新嘅嘢去学到喎。 会啊。唱歌技巧方面咧，就一定係阿 Max 會俾咗好多意見我技巧我啦，因為可能以前嘅我去唱歌就係諗感覺嘅啫，咁感覺嘢其實好難捕捉嘅，但係阿 Max 就會喺我身邊度話俾我聽。啊！你呢度呢度呢度，你呢件事原來做咗呢樣嘢喺度，咁我一啲冇意識嘅感覺就變成而家我係有意識地去做呢件事，唱呢首歌咯。 哦，即係佢觀察完話翻俾你聽，其實咁樣做個原因係因為乜嘢？係 啦 係 啦係啦。 哦 ，OK。係 啊，幾得意我覺得。 會唔會令到你喺個 vocal 嘅演繹上都同以往好唔同？就係因為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哦 ，metal 作品就會有好多 scream 喺入邊。咁但係今次聽《營業標籤》啦，幾乎我哋係聽到佢最尾嘅時候會有兩個比較明顯啲嘅 scream 嘅。會唔會都係因為即係可能同監製一齊傾嘅時候咁樣嘅鋪排會比較適合啲咧？ 係啊，因為其實就我哋 live 嗰方面咧都會保留翻 scream 嘅位置啦，但係就喺錄音的版本上面我们都希望可以贴近回可能多些大众的口味，所以我们就选择清声就会出一点，我们的 scream 就会放在底部的，就希望循序渐进地给我们的听众乐迷去认识这件事。 咁啊，阿斌古嗰個你就可以揭曉， 有冇曾經真係有一個好血腥嘅廝殺現場，互相傷害啦？ 反而又冇真係 exactly 話大家俾大家嘅標籤嘅，因為其實呢個點解會有呢首歌嘅原因，係因為當初我哋有一個訪問嘅時候咧，就即係人哋就問咗我哋一個問題，而我哋係靜咗嘅，即係我哋訪問嘅時候係好少會突然間。咁就係人哋問咗如果你哋要俾 Fiesta 一個標籤一個 hashtag 嘅話，你會俾啲乜嘢？咁我哋諗緊，係喎，即係突然間就諗一諗，其實好多時咧，人哋俾我哋嘅標籤啦，會有正面或者負面，即係比較兩極啊。咁但係我哋就有時諗一諗，會唔會有一啲可以中性啲嘅一啲標籤，係令到人哋容易啲記住你呢？咁喺呢今次嘅詞入面，我諗更加多嘅係用一啲生活上嘅嘢囉，就好似其中一個一啲貨架上面嘅貨品啦，點樣去標籤呢樣嘢啦，令到人哋點樣去記得你，反而係呢個方向會多啲嘅。 即係所以其實都會覺得即係標籤呢一樣嘢，佢係可以係好中性嘅，因為的而且確佢當初嘅出現可能真係好似你頭先講歌詞裏面都有，你幫一啲嘢去分類，令到大家容易去可能 assess 一啲嘢或者記得一啲嘢咁樣樣。係，只不過去咗人上面之後，唔知點解就好似就可以差咗啦，有種咁嘅感覺。 即係同埋標籤呢樣嘢好得意噶嘛，我哋細細個就係被教點樣去用個標籤，即係可能你會形容一啲人係哦嗰、那個人係高嘅，嗰、那個人矮嘅，嗰、那個人衰嘅咁樣，即係會有啲咁嘅標籤。 咦，你隻手咧係咁向住一個方向喎， 係唔係即係習慣嚟啫？習慣嚟啫，絕對唔係。針對你嘅波程嚇，咁但係即係我諗喺即係人慢慢長大呢個過程，就會開始感受到哦，原來我哋除咗為一啲嘢去分類，原來標籤嗰個嘅威力係幾大。你哋自己會唔會都有一啲時候會覺得啊，即係俾呢樣嘢影響住自己嘅心情，或者去做嘢嘅時候，會因應呢啲標籤搞到自己會諗多咗咧？ 會啊！我其實要講翻我學唱咆哮唱 scream 嘅時候啦，一開始我唱唔到 scream 嘅，跟住我好深刻嗰陣時記得有一個人啊同我講話，唉、哎、女仔係咁噶啦，女仔係唱唔到噶啦咁樣啦，就係因為佢呢句説話，女仔就係咁。我就發覺，因為我當咗係自己係女仔，我諗唔到女仔咆哮聲係點樣。當我有一日覺得我唔好諗自己女仔，唔好諗自己個面容可能點扭曲，個口擘得幾大，跟住然後我再去轉言啦，有一日我就唱到咯。我就覺得真係有關係。忘記咗自己個性別之後， 喺Iris 身上咧， 我諗呢個係因為我自己嘅真係身軀細小，比較細粒啲嘅，咁人哋會覺得哎呀呢個女仔上台好得意啊，好細細粒啊，拎住支吉他，跟但係我自己嘅感覺係覺得，我想俾人睇到其實我都有好 strong 嘅一面嘅，即係唔好因為我嘅身形或者係我嘅高度覺得我未必做到嗰種 power 出嚟，咁反而令到我更加想喺舞台上面展現另一個我俾大家睇咯。咁我覺得呢啲 hashtag 係幫助到我去知道自己有乜嘢不足，然後根據呢樣嘢去更加去 改進或者係令到自己進步咯。 所以呢一份詞會唔會都叫幾快就可能起到出嚟啦？因為大家都可能啱啱聽咗一啲自己經歷之後咁樣樣。 會啊，其實都自己最中意嗰個位置就係、超市上面嘅，係啊，貨架上面嘅嘢咁樣嘅感覺咯。即係其實係真係你去到supermarket 嘅時候，真係望住啲人喺度改啲價錢牌咧，就覺得自己嘅人啦、自己嘅價值啦，都好似係俾周圍呢個社會去改緊咁咯。 嗯，咁佢呢一首歌啱啱就有詞嘅部分啦。咁其實當初係即係諗咗個 concept 之後，再去寫曲、再寫詞啊，定話係我可能真係有個旋律先，跟住再諗 topic 咧、即係個先後次序又係點樣咧？呢首歌係。 其實是有了曲線 的，有曲線。這首歌其實已經、算是一首很漫長的歌，因為已經是年頭開始寫好的了，這首曲上面。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曲出現呢？其實就是因為當初我們，其實我們一開始夾 band 之前就，我們大家都有一定有聽過的一對 band、Linkin Park 就很喜歡他的歌，其實我們由小小個開始聽。跟住之後呢就很想、即係想試一下呢一類型可唔可以做到呢，因為我哋平時玩嘅類型係比較密密麻麻啊，或者係節奏好緊湊嗰啲。咁但係今次咧，就算係一個新嘅嘗試，將一啲四分啊咁樣擺入四分八分擺入首歌度，少咗啲十六分咯，反而咁就令到首歌感覺有啲唔同咗咯。希望試一下唔同嘅曲風咁樣 咯。咁所以大家都可能想試一下，咁所以年頭嘅時候其實已經寫咗個曲喺度嘅。 咁、 但係點解跟住要經歷咗可能一波三折好多嘅嘢之後，中間又經歷咗啲咩嘢令到佢要咁耐先至成到型咧？最後 我諗最大原因係其實我哋一開始寫好呢首歌咧，我哋係唔滿意嘅。 唔滿意， 係因為我哋覺得好似有啲爭緊啲嘢，有啲悶啊。因為慢咗咧，平時慣咗好快好快咧，突然之間慢咗落嚟，覺得哎呀有啲單調同埋有啲悶。咁到之後我哋就咁，我哋每一首歌咧都會揾唔同嘅人合作去 mixing 啦。咁今次就揾翻幫我哋做秋去冬來嗰、那個mixing 嘅 production。House 就喺德國嗰邊嘅，咁、就諗住再合作多次，咁翻到嚟係令到我哋都幾突然之間，幾正喎首歌，好似又唔同咗感覺，咁我令到我哋重新再不如諗下份詞啊，跟住就諗翻起呢一個經歷嘅時候，就想將呢份詞擺入呢首歌度嘗試下咁樣。 哦，咁但係之前嘅話就即係 mixing 完翻嚟嗰陣時係未有詞，定係其實另一個 topic 定係點樣樣嘅？因為你話翻到嚟之後就再諗過點樣可以再好啲份歌詞，咁本身係有冇噶？ 本身其實年頭嘅詞都有寫嘅，咁但係就好似都係唔太滿意，即係可能啲嘢都唔係咁寫到自己想表達嘅嘢啦，或者係跟住之後我哋就再傾一傾，聽完即係我哋寫完曲，然後再寫詞。跟住再掉去 mixing， 翻嚟之後其實都有再修改過一啲內容咁樣咯，諗下點樣可以令到個曲更上一層樓咁樣咯。 喺個曲詞以外咧，我諗會唔會可能今次嗰個編曲都花費比較多時間去慢慢做到自己想要嘅效果？就係、因為你哋啱啱都講到，就係自己好喜歡 Linkin Park 嘅歌，咁會唔會都喺今次呢首作品度可唔可以做到少少致敬佢哋嘅效果，然後再慢慢喺個編曲上邊有啲調整咁樣？ 我哋咧本身系有 rap 嘅部分嘅， 哦，会系由边个负责先？系啦， 系由边个 rap 噶？ 系由 Kelly 嘅 keyboard 手 自己嘅， 系啊，我自己都有份帮下手嘅，但系就因为。主要咧，我都分工唔到咁多嘢啦，就 rap 嗰部分要俾 Kelly 啊，但 Kelly 佢技術未夠成熟，係啦，未夠純熟，所以就今次就抽走咗。 嗯， 係、啦，其實就曾經有呢一部分出現。 哦，唔緊要啊，再練下，我見你哋係咁先啦。嗰陣時大家都 rap 得好起勁，因為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嘅，係可以下次試一試， 係啦。咁啊，因為呢一首歌，我諗喺個編曲上面，啱啱即係聽到你解釋話，上次放慢咗，咁、我就明即係點解聽落去個感覺同以往。不同明顯啲，同埋嗰啲嘢好似雖然慢咗啦，但反而每一下落嗰啲咧係明顯咗同大力咗、 有力咗，好叻啊！你 有力咗啦，嘣嘣嘣嘣嘣咁樣嗰啲咧就會聽到。同埋嗰 intro 其實我同阿斌都覺得好中意，其實 intro 係、有個 vocal 喺度咁樣啊， 係啦，嗰個 design 又有冇得記唔記得？即係講下嗰陣時點樣樣去諗一首歌點樣樣去開始咧？呢一隻 都會。 會啊，因為其實嗰陣時咧，就係我同監製兩個喺度傾啦，覺得爭啲嘢啦，覺得呢件事。我哋話要宏觀啲，咁我就邀請佢同我一齊錄啦。其實佢嗰個男聲喺入面嘅，又有男有女，咁樣就好似令到件事宏觀啲睇起上嚟，係啦，個世界觀好啲。佢話。 即係就係咁樣，好似慢慢漸漸地越嚟越大咁樣，就好似好闊咁樣 嘅效果。係啦，好闊嘅感覺。 哦 ，OK。咁啊嗱，除咗即係聲音上面之外，畫面上面今次呢一個 MV 啦，係啦。咁啊呢一個嘅 MV， 今次拍攝上面啦，又會唔會都即係上次就去大水渠嗰啲位置嗰度啦？咁樣係啦。今次呢一個去拍嘅時候，係咪都有一啲嘅 concept 點樣可以帶出啲標籤嘅嘢咁樣？ 有啊，其實就大家今次可能。看到我們今次的 set design 的背景呢就很漂亮啦，那都很多謝今次的拍攝團隊啦，就他們的 concept 呢就是都是以這個超市上面貨架價錢牌做題目啦，所以你會看到有些好像透明膠咁樣做一個包裝紙，同埋佢都有設計一啲就係巴曲喺後面嘅，咁同埋咧佢有陣時都會有一條紅色嘅雷射線咧，就好似平時我哋要嘟貨品嗰個機咁樣啦，係啦，呢啲概念喺入面咯。 係咁，嗰日拍攝嘅時間長唔長啊？今次唔需要即係長途跋涉去第一地方啦，喺個室內嘅地方係咪今次會輕鬆翻啲？ 其實我哋今次係有一個好漫長嘅故事，真係一波三折嘅。 係，請講。請講。 要由幾時開始講起？唔知個月份，我哋係由呢一個秋天，春天 ，sorry， 係咪春天？ 哇！ 等到去而家。冬天都嚟先至完成到咯， 系 咁，因为筹备嘅过程有好多，即系叫做一啲困难啦，咁就令到我哋好想令做好啲呢个 MV， 然后就去谂好多唔同嘅方面去配合，咁最后就揾到，即系谂到一个可以 match 到我哋呢一个 concept 嘅。一個方法咁樣令到呢首歌更加立體咁呈現咯，所以呢個 MV 其實時間都花費好長。 但係當時花最長時間係去做啲咩前期功夫咁樣？ 其實就係同天氣競賽。系啦，因为我哋嗰阵时第一次咧就系、是、有少少我哋有人受伤啦，跟住所以就要令到嗰个 MV 就 延期 啦，第一次。咁第二次就系有呢一个季候风，系啦，台风系啦， 八号风球， 系，咁就令到又延迟咗啦。咁其实就系呢啲事，呢啲情况出现咗，所以就令到我哋今次 MV 啦都迟咗。 哦，唔怪之我见到你哋即系 MV 嗰个 caption 入面写一波三折，就系呢一样啦。 系啊， 咁啊呢一首歌推出咗连埋 MV 之后，会唔会都开始慢慢收到一啲朋友嘅 feedback， 即系可能会多谢你哋去即系将呢一个 message 透过首歌讲出嚟，或者可能。身邊朋友聽完之後有啲 feedback 話俾你哋聽咁樣，有冇咧？ 其實大部分嘅 feedback 都係覺得今次嘅音樂咧就好貼合大家嘅口味啦。咁有啲人會覺得，今次會唔會係好似係流行曲嘅感覺多咗咧？但係我覺得應該就係其實我哋啱啱都有提過啦 ，mixing 方面可能將 scream 嘅位置放翻後面啦，俾人感受咗呢啲音樂先啦。所以就係咯，我哋呢方面度都有調整過嘅。 所以有而家呢一首《營業標籤》，大家可以聽到呢一首，無論 MV 同埋隻歌都花咗比較長嘅時間去製作啦。係啊，年頭其實已經有噶啦，咁樣咁亦都聽到係今次裏面一啲嘅新嘅嘗試咁樣嘅。咁今日再次多謝 Fiesta、Alison 同埋 Iris， 謝謝你哋。 Thank you。 问最尾咧，戴利欧 Fiesta 嘅《形意标签》，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